在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来放牛。对，为什么要说这个接下来要放牛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主题是走进放牛班的春天。 我特别奇怪，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放牛班呢？ 放牛班 不是放牛班的春天吗？ 放牛班的春就听起来就比较像放牛的嘛， 就很像那班是吗？ 对， 就你小时候上那班。 对，我小时候上的 是 放羊班。 是不是放羊班？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七木人生的市场总监袁琪小姐姐，还有我们的放牛班的春天的这个项目制作人侯天阳，欢迎二位。 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天阳。 其实天阳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了，上次是来说他的另外一个剧叫做灰姑娘。 哦， 然后他说完了以后就给我强烈的种草，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去看。 知道为什么没去看吗？ 为什么？ 是不是没有赠票？ 但是我跟你说哈，我在之前我不知道他是七木人生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的音乐剧的票我都是自己花钱买的。说到这嗓子都哑 了， 知道之后也希望你花钱买。 哎，就喜欢这样非常直接的人。对，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两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七木人生最新的话剧音乐剧的这个剧制啊，叫做放牛班的春天。 其实这部电影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吧，应该是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尤其是对你在小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每天都在锁定电影频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电影其实是经常会在电影频道上出现的。对 对，这个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部电影吧。这个是2004年的时候，法国拍摄的一部电影，这个也是叫做《放牛班的春天》，然后翻译过，就是原文翻译的话，应该叫做《合唱团》。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放牛班的春天这个艺名是最早的时候是因为是台湾那边引进了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就翻了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名字。其实它是没有原文去按照那个标题翻，它是有点是意义的，就是把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这个元素给它提炼出来，因为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寄宿学校，然后这个寄宿学校还挺烂的。还有呢，在台湾他们形容这种比如差生班啊、后进生啊什么，他们会要叫放牛班。然后又因为他们在这个老师的这个指点之下就找到了这个人生的方向吧，就是通过合唱然后把这些孩子又重新的给这个怎么说走上正路了，所以说相当于他就的春天就是他们就这个 春天来了。 对，但是其实翻过来的话，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请了法文版的那个就是电影的导演来中国做发布会嘛，就是他们自己也特懵，然后对他们说你们这中文什么意思，我们就正直接告诉他这是放牛班春天，然后他说啊为什么要放牛，跟他解释了好久。 那就是这样，拿中文中法直译的话，我这个原本叫做合唱团，一个高大上的团，你这样一下给我弄成放牛的了。 导演进来的时候说哎我走错了，然后离开了。 但因为那个这个艺名是大家最就是电影观众最熟悉的一个名字，其实它是有其他的译法的，但是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用 原 对原 意 用这个。对， 其实这部电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影片了，有获过很多的大奖，比如说还获得过奥斯卡的提名，而且是有很多项的。这个电影哈，在我们比较认可的一个评分榜，豆瓣评分上有9.2分，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了。 对， 那么这部电影要改成音乐剧了，而且要改成你能听懂的、你能看懂的中文版的音乐剧，就是由七木人生来做的。 期不期待？ 期待。 没有赠票。 哎，我想到这个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在内地会上我们的剧？ 明年的5月份， 2019年的5月份。 所以你们应该是从这个很早之前就开始筹备了吧？ 对，要筹备的话，大概是1年到1年半的时间左右。 哇， 那就是现在我们这部剧已经经历了选角的过程。 9月8号，对，9月8号 刚 刚 开始 第一轮的选角启动。 所以就要选很多很多的小男孩，是吧？ 特别的多。 对， 大概是要多少个呢？ 大概要60个左右吧。 60个小男孩， 要60个年龄和你们的要求相当的，唱歌非常好的，然后适合舞台表演的小男孩， 而且要演技也很好， 演技也要 颜值也要高， 颜值也要高。 太难了，你没有希望了，大泽。 你可能 讨厌这个， 你可能还可以去试试里面那个大孩子。 你去试一下吧， 就是那放火烧学校的、那个、 学习不好那个。 对、 哎，我都能想到那个角色是谁，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还挺适合的， 嗯， 就是 本色出演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啊、对，我就差那放火烧学校了。哎呀，这部电影真的是应该说是深深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啊，这个放牛班的春天04年的一部电影。今天呢请到两位来跟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改编成不能说改编，引进到、大陆这边的音乐剧的形式。对，这个我们的袁琪老师先来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青木人生吧。 OK， 其实可能应该有很多我们这个咱们青年说的这个听众是知道我们的， 嗯，很熟悉， 因为曼宁都之前自己买了票嘛，对。然后青木是12年成立，是一家创业公司，然后我们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国外一些经典的音乐剧版权引进到中国，但是我们会做它的中文版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音乐剧的演出，这个概念最近几年挺火的嘛，但其实有三类，有一类是说直接把国外的这个表演团队 直接拉过来、 接到中国来去演出，但这个演出完了之后他们就走了。那还有一类可能是国内有一些原创的作品啊、有一些这个艺术家也是在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但是就是我们选择的其实第三类，就是说把这个版权引进然后做中文版，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拿到很多很经典的作品的，就他已经在国外经过了这个国外观众们的检验，无论是口碑上的还是票房上面的，然后我们把它引进过来之后用大家能听懂的语言去演出，然后也能够解决的就是很多国外这个团队演出，因为它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用这个模式我们就演出时间特别长，像我们从12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六部作品，然后基本上演出都是持续三年左右，然后现在最长的都已经演了300多场了， 最长的是哪一部剧？ 最长的是目前在现有的这个场次来说的话，最多的是对，应该是音乐之声，对，音乐之声，而且音乐之声我们明年都已经排得满了，就是可能 会明年都已经 排满了，对，会一直演下去的， 哇，音乐之声其实应该也是电影 超经典的， 对对对，其实 引进 刚才说到电影和音乐剧的关系，就是特别是像美国百老汇，它那边有很多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其实都不改编成过电影。他们那儿就是电影改音乐剧，音乐剧改电影，就是冰雪奇缘大家都特熟悉吧？就是冰雪奇缘也是电影火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音乐剧的版本，现在在美国在演出呢。所以就我们的很多这个像音乐之声，它就是原来是一个舞台，就是它原来是一个 舞台剧、 是一个音乐剧的版本，然后它是根据这个音乐剧改编成的电影，所以观众大多很熟悉的是电影， 对， 其实他不知道音乐剧在它之前就有了， 电影认识到的。那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你们在选这些引进的剧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筛选的标准呢？因为其实有很多， 我们基本上其实标准也没有很复杂，就是三个标准，一个是它是就是质量要过硬，就是因为我们是引进版权嘛，就是说它相比于原创来说，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一上来这个作品就是好的，因为原创有的时候是有风险的，就你排出来你其实没有 一定知道， 对，你 观 众喜欢不喜欢，对对对对对，然后演出又不像电影，就是它可能周期比较短，就放映一个月就结束了，我们要演好几年的话，观众一旦不喜欢，你这个后面的票就卖不掉了，所以我们基本上会选国外的这种口碑非常好，然后票房他们的票房也很好，他们的观众也喜欢，然后再有就是拿过一些很硬的大奖，比如说像美国的戏剧最高奖托尼奖，英国的戏剧最高奖奥利弗奖，包括像普利策戏剧奖，就是这些比较硬的，我们基本上所有作品都是获过这些奖的，而且都是拿了好几项的这种就当年的王牌作品，所以就是这是第一个标准，好作品。第二个标准就是他要能够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就是有一定的市场的空间，就因为我是做市场的嘛，就是能够这个 我的受众群要大一点， 对，就是它的这个面向的观众可能要更大众一点，因为音乐剧这个概念可能对于普通的中国观众来说还不算是一个比较熟悉的东西，所以像音乐就所以你像我们引进的音乐之声、灰姑娘，包括放牛班的春天，其实大家一听都知道， 对 啊、对，它还是要有一些这个知名度的。然后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它得适合能做中文版，所以就是无论说它的这个翻译本身就是它是不是这个 怎么说，能够就是用中文很顺的把这个故事讲通。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他价值观得是我们中国人能认可的价值观，所以就是基本上就这三个标准。 这个很重要的。 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选起来还是不太容易。 其实国外的好作品很多，但是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就那么几个，其实不多啊。但是所幸是我们做这个演出的话，都是很长时间，一个剧可以演很久很久。所以他 可以用这段时间再去发展另外一个剧。 对对对，而且他们每年也在就国外也在有很多 新 的原创的作品，会有很好的这样的。 对。其实咱抛开前面两点不说，咱就单说最后一点。要把英文翻译成中文，而且要通顺，能在舞台上演出， 还得唱出来吧？ 还得唱出来。 对， 这个、 而且 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专门做这种音乐剧，类似于这种翻译的工作，就把这版权弄过来之后，然后自己翻译，然后全是自己翻译成中文，然后他还要把这中文翻译成古文， 那还要古文啊？ 对，就是有那样的情况，哇，真的是他那个工作量太大了，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这个音乐剧里面有大篇幅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唱，所以可能我们平常像是不是还听了一个演唱会的样子，就比如说上次应该是我在看音乐之声的时候，从头唱到尾，我觉得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对于这个小演员的体力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 小朋友这些演员， 对， 我们毕竟挑了那么多的小男孩，对 对，其实我们基本上之所以要选那么多演员，首先就是要有这个 backup， 有这替补，然后他们能够保障，首先保障这长档期的演出，然后在这个每一场的演出当中呢，就是他们就像你说，他们可能演出当中会累，也出现过，也实际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一开始就是刚开始演出的时候，但是一旦走起来了，就是一旦这个巡演走起来，演到了一定数量之后，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比成人演员更能进入状态。小演员有的时候，对，他们可能会更投入，更忘我。 孩子他不像大人，就是他除了把他当成是一个工作，他们很多人也是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那个时刻的。包括那个就是小朋友就是能上台的，我们选出来像音乐之声的这些小朋友，很多都是本身就很有表演天赋，所以他也很有表演欲，所以就是他一上台就是像人来疯一样，特别的精神。就因为他要反复的演，其实是人都会有一些疲惫的，但是我觉得孩子在这块来说，就是比成人演员还要好一些。 或者说这个当孩子站上舞台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顾虑。 对 对， 我只是想去把这个就是小孩小大人那种感觉， 孩子都比较纯粹。 是是是。 那在选择这些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些人的选择是从这种专业的院校里面，这些影视学校里面，还是从社会上去捞？ 其实是一个海选的过程，就是先广撒网，然后但首先要符合的，他因为他要上台演出嘛，他得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在这儿，就是他得能经过导演啊、音乐总监和这个形体指导的这个面试，然后他在各方面的这个形象啊，然后包括他的表演啊、演唱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他基本上有一个一定的这个表演的基础在这儿。然后同时他还要能够配合剧组的工作，因为剧组的话，这个会有，比如说会巡演，会去外地啊，他的家长愿不愿意啊，然后包括他自己学校的学业啊，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身体饮食各方面的状况，因为其实相当于只要他开始跟这个演出的话，那你就要照顾他，就从剧组角度来说，你就要照顾他，又要保障他演出，其实比这个成人演员多了一个这个对， 其实我们是演出模式是每年全国跑嘛，大量的演出会集中在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但是其实那个我们也会跑，就是现在那个灰姑娘组就是在烟台呢，对，在山东呢，就也会有这种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这种巡演，所以巡演对孩子来说挑战还是挺大的。我们组里面都会给他们配老师，就是有课业的老师，有那种生活起居照顾的老师， 课业的老师都会给配， 对。 对，其实你像那个音乐之声，因为他孩子的年龄是有个跨度的，最小的六七岁，最大的是12、13岁。 对 对，然后就相当于我们得给他配老师，就能够辅导不同年龄孩子的功课。 嗯， 但是我们这些小演员，他们其实可能跟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是85后嘛，就是我们小时候觉得说孩子去学艺术，好像家长觉得说是不是学习就放下了。 对， 但这些孩子学习都非常好。 对， 就是现在的这个孩子，他们家长对他们的那种培养和要求真的是不一样的。对，他们那个像我们有小演员会3种外语，就都超级厉害，跟外方主创去那个聊天什么都没有障碍的。 无压力的那种，对。 我想到了，我们有一个主持人有一天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那天送我的小孩上学，然后呢，其他的小孩都在用英文的对话，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是个傻子。 对对对，现在很早就开始双语甚至3语教学了。 对， 反正我每次看到我们组里面的小演员的时候，都会暗自庆幸生的早了10几年，不用跟他们一起竞争， 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压力了。 对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啊，看到这么多孩子们，我倒是觉得现在的剧组就是包括像任老师他们的剧组，就像这个影片当中的这所寄宿学校一样， 像一个大家庭， 招来的人都是好孩子。 嗯，是这样。 对，我们孩子不放牛，让人放心。 对对对。 其实小孩子还是很讨人喜欢的，因为我在上次看那个音乐之声这个音乐剧的时候，就只要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出来的时候，我底下全是那个，就 是 那个，哎呦，太可爱了，没有掌声， 太可爱了， 哎呀，就全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我呢觉得特别的好笑，就是这当台上出现了一个很小的小朋友，他演的又特别好的时候，其实台下的家长也好，其他的小朋友也好，都会发出就是跟看其他的音乐剧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是，而且其实音乐剧的演出难度非常高。就是对他对成年演员的要求也非常高，何况是孩子，就是很小的孩子，我们最小演员就6、7岁的样子嘛，他要坚持3个小时，每天都要有3个小时去演出，就而且这3个小时他是不能出错的，他不像影视的这种拍摄，就是对，你可以 NG， 可以重新，可以再休息休息，再重新来，他就是必须一上台之后就完全就是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一遍成型。 对，这对于一个成年人的演员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哇，这小孩以后我觉得就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是 哎，你看看人家打小就会3种语言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呢？你什么意思？ 我其实也会。 你要说的话我会好几种方言。 说到一块儿去了是吗？ 是啊。 今天呢，我们青年说啊，请到了两位这个来自于放牛班的春天的主创人员啊，放牛班的春天，对，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最新的这个音乐巨制啊。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喜欢的音乐剧，或者是关于放牛班的春天这部音乐剧你所想了解到的东西。 OK， 那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放牛。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弟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半点过后继续来青年说。大家好，我还是放牛的大佐。 大家好，我不是放牛的曼宁。 你是放羊的曼宁是吗？放羊的星星。 哎，其实我有一点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当这个放牛班的春天做成了一个音乐剧的话，它跟之前的电影有什么样的差别，就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在里面呢？ 其实这个音乐剧的版本和很多其他的音乐剧不太一样，是就是电影导演这个他原班人马亲手去打造的一个音乐剧的版本。所以就是他在大的故事框架上面，在情节上面，其实跟电影 改动其实很小，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的这个和电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他原版的这个电影并不是一个音乐电影，就虽然它里面孩子唱歌，但它其实叙事还是一个常规的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方式。它不像这个歌舞片，大家都熟悉的，比如说像那个《爱乐之城》这种，就是它是用歌声、用舞蹈在叙事嘛。所以说它改成音乐剧之后，是需要增加很多歌曲的。也就是说，它里面在电影里面，可能这个成年的演员们他们用对白来完成的很多情节的交代啊，很多推进，对，到了音乐剧里面，就他们也是唱歌的，就是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无论是代表角色的、代表情节的和代表一些这个故事转折的，就他会增加很多歌曲，然后这个歌曲的创作也是他原版的这个作曲家亲自来操刀来去完成的，所以就大家可以听到一个歌更多的一个放牛班的春天。 那就是所以说在原版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好多好多跟原版不一样的歌曲。 对，也不能说是跟原版不一样的歌曲，应该是就是没有的歌曲。 没有的。 对，就原来大家说话就完成的，现在在舞台上他们要唱着完成了。 我 的。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在音乐剧的版本里面，这个学校里会有小女孩。但是 对呀， 他是一个男校， 刚刚 是吧？ 我差一点就让袁老师继续把这话说下去了。突然想了想，不对啊，这部电影在我脑海里边十多年了， 全是小男孩， 从来没出现过女孩啊。 对，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是电影的时候，电影里面他们这些个孩子的合唱是录制的嘛，就是他肯定不是现场原声的。然后除了这个重要的这个像领唱那个特别长得特别漂亮那个莫朗奇那个小男孩，除了一些重要角色的歌声之外，他其实是用了专业的合唱团去录这个他们的合唱的。所以呢，因为电影是录好了 放给你看，所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音乐剧是每一场都是活生生的演员在台上亲自去表演，所以呢就会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里面的歌曲其实是需要女孩的声部的，要不然他完成不了，就是男孩子没有那个声部，所以他是为了能够让这个合唱在舞台上完美呈现出来，他必须有女声在里面啊。然后但是这个导演很聪明，就是这个我就不剧透了，就这些女孩子出现在这个学校是有一个特别合理特别合理的 部分，然后你跟我说 你等明年五月份来剧场看，对，你就知道这些为什么有女孩了。对，而且加上这些女孩她现场就是能听到这个合唱的比电影要震撼的多，因为她是真的就是你同同时就是怎么说同一个时空里面去听到的，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反正看到那个，因为我们看了原版嘛，那个音乐剧的音乐剧的法语版的演出，对，然后看到女孩子出现的时候觉得还挺有趣的，跟电影不太一样，是个惊喜， 好期待啊。 这个怪哎，那这个法文版或者说原版咱们引进到国内之后，就是在剧情上面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改动？ 没有，我们的就是七木所有的过去的作品，无论是音乐之声、灰姑娘，还是像我堂吉诃德，就这些剧基本就我们都不会去改这个故事本身，不会去改这个剧本，因为我们的这种版权引进它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就是我把剧本翻译成中文之后，其实是还要再让版权方那边 再看一遍， 回翻成他们的语言，就我们叫回翻 啊， 就我们 翻完了 他们再找人再翻回去，就听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要确定你没有随意的去改动，除了一些必要的本土化，就比如说他这个笑话美国人听着好笑，但可能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对，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本土化的处理，但是其他的情节、人物设定、所有的歌词台词都不会变。 哇， 所以、 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环节。 是是是，版权引进是挺严格的啊、它跟原创还是不太一样。 对，尤其是百老汇那边，它对版权的 对 这种制度是相当的，我以为也是听我朋友说的啊、 就是那个是吗？ 对，他说他们的合同有这么厚， 是， 就是直接翻译的版权的合同就这么厚。 所以在做这项工作的是元气小姐姐还是天阳小哥哥呢？ 都不是， 有 介绍一下成 河 吧， 版权部门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版权部门在像在美国、在欧洲也都有它的分部，然后他们会去对接当地的这个版权的供应商吧，就这种，然后从他们这边收集资料，然后给汇总到我们一位同事叫何磊，他是版权部门的负责人这边。 对，他版权部门其实是他们的工作，乍一看上去还觉得挺酷的，就没事就出国去看国外的戏啊，然后去了解他们的这个市场的情 况。等回来之后就 对，但是回来很惨，对，就你说的那个最厚的合同，就是他们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看这样。对，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很多国外的这些大型制作的音乐剧，它的版权结构也很复杂，不像咱们说的说我去找一个人谈妥了就买回来了，就可能说他可能剧本是在一个人那儿，可能编曲又在另一个版权公司那儿，但可能说舞台技术可能又有一个专利是在谁那儿，就可能要同时谈好。 哎，我以为这个是打包的， 哪有你想的那么？哎呦， 啊，我是太天真了哈，适合演那个音乐之声那个六岁的小姑娘。 对，那刚刚既然说到了这个舞台的技术效果，那么在咱们这次的这个放牛班的春天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惊艳的让类似于之前咱们聊过那个灰姑娘里边那个会变身的南瓜车，对、 其实这个我们也还在这个创作讨论当中，但是现在也还不给大家剧透，但是肯定会有，比如说像电影里面它不是有那个放火烧学校这些场景， 我的放火烧舞台，真的 怎么在舞台上呈现， 肯定不可能。 对，所以你就去想吧， 可以期待一下，就是那个学校真的被烧了。 那这个就应该 舞台上也不能烧的太假的吧。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买票去看吧。 就大家会带着一种去看火人节的期待是吧，出现在剧场里。 你先。 其实对，我先，我有很多问题想问。就是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他们不知道这个制作人他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你说吧，有我们的导演哈，也有这个编剧，也有演员，那制作人你做什么呢？天阳， 对，我做什么呢？其实像刚才你说了，像有很多的部门，像他们是属于这个主创团队的， 嗯， 同时呢还有设计团队的，像各种这个舞美设计师啊，服装设计师，再加上还有技术团队的，像这种舞台技术上的，怎么去执行这个灯光啊、音响这些东西。 不要害怕今天说的话被老板听到之后也不会怎么样的。 对，如果呢你让他们所有人都在那儿的话，他们是不知道要干嘛的，就他们、嗯、你需要把他们拉到一块儿来，大家坐下来捋一捋，我们要干嘛、 哦、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戏，我们有什么样的限制，我们要去哪儿演、 嗯、 我们有多少钱，你说十块钱的就是干十块钱的事儿，一百万的就是干一百万的事儿、 嗯、 对，然后告诉大家要做什么之后，然后告诉他们要在什么时间完成， 嗯， 嗯， 然后同时要告诉大家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用， 嗯、 像钱啊，像设备啊，这些都是，像人力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资源、嗯、那让大家有清晰的认识之后，好，那设计团队出设计，主创团队出构思想法，然后由技术团队再负责把这些东西落实执行， 嗯， 那所有涉及到花钱的都需要这个 赵天阳是吗？ 我是钱包。 你就是放牛班的班长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吧， 校长吧， 校长。 其实制作人的功能，我们之前自己就这个是国外的理论，我觉得很简单，其实也是我们叫3F 理论嘛， 嗯、 对，他就是说找钱、嗯、找剧、嗯、找观众，啊、嗯，就是 find the show, found it, feel the theater, 就是他是。 嗯， 就是首先你要知道要做什么嘛，比如说我们选择做放牛班，其实是也是制作人去决策， 嗯， 就是但他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说这个剧一定是好看的，但同时他也是能赚钱的，嗯、然后再找钱嘛，就是说、 嗯、 像他刚才说的，我找到十块就做十块的事儿，找到一百万就一百万的事儿，而且他不仅要找到这钱，他要控制这个钱，因为其实大家经常看到拍电影的这个新闻，就说某个组就是因为什么预算的问题，因为什么超支了，然后就这个工作要延期或怎样，就其实演出的制作也是这样的，所以制作人就是来控制这个事情，比如说某个部门没有按照预算去执行他的工作，他就要去把控，或者说必要的时候我们要超支了的话，那他要想办法把这钱找到或者解决这个问题，拆拆东墙补补西墙什么的，对，然后最后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功能，就是他得把这个剧卖出去， 对， 嗯，就是要找到足够多的观众来看， 这个、 这都是制作人的工作。 哇，我觉得制作人这个身负重担的感觉， 对，压力非常大、 啊， 他头发明显都见少了。 这我其实很想说这个，但是我没太好意思。 没关系，这都是显而易见。 对，你要其实不说，我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还想把这个天阳作为整部剧的剧。这个不能说剧组主创人员，就是演员， 没有、他长得像演员吧， 对， 哇， 就看能不能在这个节目里边简单唱两句，然后后来发现哇，他这个工作， 他不是 他这个工作要比演员要困难好多呀，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对、嗯、对，因为制作人，戏剧的制作人其实也这个有分不同方向、 嗯、 你像我们这种大型商业的音乐剧演出的话、 嗯、 其实是压力很大的、 嗯、 因为整个剧的演出要持续很多年， 嗯、 你要不断的卖票，就一年要卖好几万张票、 嗯、 对吧，这个还是挺吓人的一个工作、嗯、 对对对，就同时就需要像市场啊销售啊这些其他部门的配合去帮助你完成， 就所有人都要向制作人汇报，就是在这个项目上，对，就是他要去把控每一个环节， 嗯，有点类似于一个领头羊的工作， 嗯， 就放牛班的班长， 放牛班的班长， 领头牛， 放牛班的牛， 放牛班牛， 对啊，这次呢也是引进了这个放牛班的春天啊，我们刚一直在聊这部剧《放牛班的春天》，大家呢估计之前在看电影的时候也都了解过它之前里边的一些剧情， 嗯， 然后呢刚刚两位也说了，这次的引进呢基本上就是在原版的基础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啊，大家也能看到一个原汁原味的《放牛班的春天》，也就是之前翻译过来的叫做合唱团啊、 嗯、 那还是请问两位啊，在这次音乐剧的前期筹备当中，你包括我们之前选的一些小演员呐、啊，然后去怎么去申请版权呀、啊？整个的前期筹备当中，包括现在我们刚刚从9月8号开始选角， 嗯、 一直到明年2019年5月份开演，这段过程当中，或者说之前发生了什么哪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有趣的小故事， 嗯，是不是很多？ 还是挺多的，因为这次合作，这个相当于我们请这个原版的导演过来嘛。 嗯，他既是电影的导演，也是原版音乐剧的导演。 音乐剧的导演，对，然后进行了非常多的洽谈和交流。 嗯， 同时也带他们游历了这个北京。嗯，对， 他亲自领着导演去了故宫。 哦， 对对对对，到导演带着导演去了故宫。法国人他比较这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 嗯， 然后也很爱玩。 嗯， 所以这过程当中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嗯， 比如说这个法国导演，他其实他是电影世家，首先他这个人的背景很有意思，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纪录片导演叫雅克贝汉， 嗯， 拍的那个叫微观世界呀， 嗯， 还有像这个迁徙的鸟， 嗯， 可能这个比较有名， 嗯， 还有像喜马拉雅这些特别有名的纪录片，他是导演，然后他同时这个雅克贝汉也是这个放牛班的春天这个电影里面老年之后的莫朗奇，就是在电影一开场有一个银发的一个老人， 嗯 啊，他同时也是指挥，然后他的妈妈过世了，他才又见到了他的老同学那个小佩皮诺， 嗯， 对，然后这个人是这个导演的舅舅， 哦， 对， 嗯， 是他的舅舅，然后呢，这个当时在这个电影里面出演佩皮诺的是导演的外甥，也就是雅克贝汉的儿子。 嗯， 对， 就是导演把自己家亲戚都塞到 这 个 里面， 就 刚好就那个年龄什么的都合适， 是是是是 是， 对 啊，就所以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亲戚， 对 对 对， 这样了。 对， 我们其实这次请，因为这个片子已经上映了14年了，明年是第15周年， 嗯， 啊，导演其实在这个就可能电影刚上映的那个宣传期的时候也曾经来过中国， 嗯， 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他都没有为这个片子去做过一些宣传啊，或者说像出席一些活动啊， 嗯， 这次因为音乐剧在中国是他们第一个授权的外文的版本，就整个这个电影和音乐剧第一次去授权一个外语的制作团队去改编，嗯，所以就是他来给我们站台，就是他那个就是讲了好多爆料的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邀请了很多老的电影的观众过来，然后包括一些影评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 嗯， 就是这些好玩的花絮。然后他当时那个我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那个放映会，然后放映会现场他就是说他妈妈在他来中国的时候好说，他说我去中国为放牛班的春天的音乐剧版本做宣传， 嗯， 然后他妈不信 啊， 他说都过了14年了，不可能，就是还有人知道这个， 嗯， 还有人记得你这个片子嘛， 哪还有那么多观众看呢，啊， 对对对，就是他觉得他不没有说真话， 嗯， 然后他现场说就大家跟我一起拍个自拍吧，然后发给他妈证明一下我的确是在中国宣传放牛班春天，嗯，对，然后他挺感动的，因为中国真的就是好多好多，我们当时在电影资料馆做放映会， 嗯， 早上下午的放映会早上就排起长队，就排队买那个票，因为他只有200多张票吧， 对 外公开售卖的， 嗯， 对，就是我都震惊了，我说什么，我们做音乐剧 没想到， 对，没有遇到过说这样的场面， 可能确实因为这部电影比较深入人心， 是， 但很多人的比如童年里面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 就我的童年就是啊，什么意思，啊， 我们的童年都是看着这部电影长大的，对对 对 对，像我这种50年代出生的人，这部电影 是 上映的， 对，你就适合演那个银发苍苍的，就你跟那个， 其实我现在把这帽子摘了也是 银发苍苍的，跟制作人说一下吧，你能不能申请个角色， 嗯， 放火烧学校的老头。哎，那这个除了导演的一些故事， 嗯， 那在咱们整个的制作团队当中，中方这边的制作团队当中， 嗯， 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有意思的小故事？ 其实最有意思的事儿就是选小演员，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选角期，这个我们实际上的排练应该是2月份开始吧，天啊， 对，春节之后， 明年2月份开始排练，对，因为5月份演出，我们一般都会提前两个月左右去准备这个排练的工作， 嗯， 所以在之前就是一个很漫长的选角期， 嗯， 成年演员是好，相对来说容易的， 嗯， 而且我们这么多年做下来有很多合作过很多次的好的演员，对，但是这个孩子吧，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台上可能15个孩子，那这15个孩子呢，在为了满足一年的助演加巡演加各种状况， 嗯， 其实相当于说每一个角色可能都要有比如说3到4个孩子去演，同时去演，然后轮流去上台， 嗯， 所以这样相当于说我最终要上台的孩子可能得60个嘛， 嗯， 然后这60个里面大部分都是小男孩，就可能对于了解国内的艺术教育的这个人来说，就是其实送孩子去接受这个艺术教育， 我刚刚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嗯， 我还在想， 嗯， 假如说刚刚上高中的这些青年人，不是年轻人， 青年人， 嗯， 对，就是处在18岁左右的这些孩子，他们要是接受到艺术教育的话，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年龄层段再小的话，我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的？ 其实现在很多， 非常多， 非常多，嗯，比就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年代的这差异性嘛， 人外语都会三门了， 对， 就学个音乐不是很简单吗？ 现在特别是像这个一线城市的小孩，就很多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说上课都是为了补习那个应试的一些内容，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们在。 就学个音乐不是很简单吗？ 现在特别是像这个一线城市的小孩，就很多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说上课都是为了补习那个应试的一些内容。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他们在学奥数的场景。 是不，他们已经不学这个了，他们现在都是什么学马术、 冰球、 打冰球， 对， 骑那个就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学编程，然后艺术教育也是特别丰富，包括现在就针对孩子的戏剧教育，我们自己就在做那个培训，就我们自己也有培训的课程，就是专门给4到12岁的孩子做那个就是音乐剧，教他们怎么演音乐剧。 哇， 哦，这是一个 给你们 准 备人才， 对对对，其实是带了一点私心的，但是就是然后你会惊讶的发现，哇，这么多家长会愿意送孩子来学怎么演音乐剧，但是即便如此，就是实际上这些孩子里面大部分是女孩。都是女孩子的家长， 女孩也 对， 女孩居多， 女孩居多， 小女孩， 小女孩，所以我们想要去选小男孩就很 难， 难 上加难， 非常难。而且这个戏还有一个更坑爹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这个孩子的年龄刚好都卡在变声期前， 对 一旦变声了，这个歌就唱不 了 了，所以就是等于说这些孩子我要不断的去选， 对对， 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在全国选， 对。就像他 很庞大的工程啊， 就像他原版的这个法语的原版的音乐剧，因为电影不涉及这个嘛，就像他法语原版音乐剧，他可能他到最后是所有的小演员最后换了20%，就是因为变声，换了不少人，就是因为变声的原因。 是是，像我们自己做音乐之声那个上校家7个小孩里面有2个男孩子，其中大一点的那个男孩就卡在变声期，就是我记得有一年去年的巡演的路上吧，就发生过这种，就前一天这孩子还好好的清亮的这个男童声，第二天突然变男低音了，就是他一张口说，哎，怎么有个成年男子的声音，对对对，就差不多就是你刚才唱的这个效果，所以他很突然，我们就紧急的又调了， 对，又 他那个角色的备选的孩子又过来这样， 哎，那这样想一想，你看啊，《放牛班的春天》里边一共有就是固定下来的演员 十五个演员 ，我要选60个后备演员。这是一年的演出，假如说我第二年的话，这些孩子其中有部分处于变声期的话，我还要重新再去学。 是是是，其实说叫备选或者后备也不太对，他们没有什么主次之分， 应该是轮着来， 就是 轮流。 我们一般叫多卡斯，就是那个 cast 是代表演员嘛，就是一般叫多卡斯、双卡斯，这样就是他们都是同样的扮演这个角色的人。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基本上不是说到明年再去继续选，我们一直在选， 一直都在去选， 持续。 我们像所有有孩子的这个剧，像音乐之声，像灰姑娘， 对， 都是一边演一边就在选，走一站选一站，走一站选一站，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孩子他就算不变声，他有可能突然长个儿了，因为他比如说那个对吧，就是他突然间 超过了比他大的那个， 对，比妈妈还高了，有这种，我们之前有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然后她演着演着就是一下子长到了1.7米，就她没法演孩子了已经，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她突然有课业上的一些要求，比如学校必须回去考试啊，或者说可能就是要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就还是要换。 这还真的是一个， 所以我觉得做这个音乐剧长期的一个音乐剧的，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了，工程实在是太大了，内容实在太多了， 而且是长期的还有儿童参与的青少年参与的音乐剧，这个工程量是太大了， 我们一般说排一个节目排完了就算完了，但是这个远远不是这样， 对，你像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话，他只要把他们集中起来拍三个月半年， 对， 就散了嘛，那我们这种属于就是好几年他就一直持续的带着孩子在走， 怎么办？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我你还真想让我去上学校啊？你就不怕这个？ 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就 老三一会儿拿钱砸我。 但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演。 对，你就演那个六岁 的， 对，然后我就演那个12岁的。 我以为你要演那个60岁的呢。 演60岁像话吗？也刚刚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好多啊，关于这部巨制或者是说其他的音乐巨制之间发生的一些好玩的小故事啊。嗯、当然大家如果有对音乐剧有了解的话呢，或者说想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放牛班的春天或者是说灰姑娘啊音乐之声这些比较经典的音乐巨制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青年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我们还有惊喜送出哦。 什么？真的吗？ 对啊。 啊？ 是的。 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 帮我送出吗？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观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时间一起来观看。 嗯。 OK 啊，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块儿放牛放羊。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曼宁。大家呢还是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了。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角打开这个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在新浪一直播活力九八二房间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畜牧人生的市场总监袁琦，还有放牛班的春天的项目制作人侯天阳。 欢迎两位老师，这个两位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琦。 Hello， 我是天阳。 对，今天请两位来啊，这个一是来聊一聊我们这个最新的音乐剧制《放牛班的春天》，然后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引进这些音乐剧啊，或者是说从国外把这些音乐剧翻译到国内来需要的一些内容。 嗯，其实我最近前段时间还看了他们的，我真是忠实粉丝，看了一个剧， 你要不在他们这儿直接办一会员卡的， 就每天刷卡进。看的是那个，其实就没有小孩子来演的那个了，那个是应该普利策戏剧奖吧，获得过， 近乎正常， 对，叫做近乎正常。那个剧好长啊，我那天看有两半还是三个小时， 对，两个半小时吧。 那部剧其实是相比于音乐之声啊灰姑娘这些，它是比较正的，而且想传达的这个情感是比较复杂比较深沉的。 是近乎正常，其实是它即便是在它原产地美国，也是一个怎么说，算有一点非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在百老汇，其实大家都知道百老汇，但是可能不知道说这个在纽约还有外百老汇，还有外外百老汇。 哎，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它是百老汇，其实相当于有点像是如果我们用那个偶像选拔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就是出道了，就是上了百老汇的这个剧，它是一条街，然后有很多剧场嘛，能在百老汇剧场演出的基本上就是已经是成名立腕的这样的作品了。但是他还有很多作品，他有漫长的创作周期，比如说可能要花十年甚至十几年去从一个想法，从一个 idea， 然后到一点一点的把它做出来。所以在这个做出来磨或者我们叫现在中国流行的说法叫孵化吧，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是在一些小剧场更偏远的一些的，或者说更便宜的更简陋一些的地方去演，就是这些剧场的集群我们叫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就它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在做这种演出项目的一些，或包括有一些先锋的非大众的一些作品的演出， 准备要出道 和试错和孵化。有一些它就一直在那儿演了，因为它可能体量上不足以去百老汇，因为百老汇很贵的，就是你要能够连演个几千场可能才能赚钱这样。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作品都一定能上百老汇的，但是呢这个戏就很有意思，他是一路从这个小剧场，从一个十分钟的短剧开始，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就是逆袭回百老汇这个大舞台，就是成功出道。对他，而且他用一个非常小众的题材，因为他关注的是一个叫双向情感障碍，这样是一种精神疾病，就我们俗话说它叫这个躁郁症，其实关注这样患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说他这个能用一个相对小众的主题，然后他还是一个摇滚曲风的音乐剧。对，就是那个你去现场看的话就很震撼的那种现场，我像听有时候是像听那个 live house 一样，去听摇滚演唱会一样。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加形式，然后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而且还拿了那个就是拿了这个托尼奖、普利策奖这些很重量级的大奖。 对， 所以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来的时候，其实是犹豫的，因为这个话题即便是在美国它可能都不是一个大众的话题，它到中国来可能就受众 会 更少。 会不会大家接受？ 对，结果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是在一个小剧场，一开始也没有把它放在大剧场，就是放在一个五百座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演，结果演出一周之后就口碑就炸裂了。对，我们发现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的观众会喜欢这个剧。而且年轻人也很多。 我在我看的时候啊，发现我周围的人都在啜泣， 对对，都在哭。 我说我怎么就没有哭？但是我确实是也是比较喜欢这部剧的，因为他怎么说呢？这个主角哈，给大佐讲一下，主角他给你剧透一下， 合着就仨人都看过， 对，我们仨都看过。这个主角是一个妈妈，妈妈她有躁郁症，就是她一会儿心情不好，一会儿特别嗨，所以她的跟着的音乐也是 一会儿比较 舒缓， 一会儿 特别嗨， 对，特别金属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特别像我。 那你很适合去，也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这个情绪会被它调动，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跟我平常看的不一样哈。比如说一直是温情路线啊，或者一直是非常舒缓那样，还真不是一样的。它看起来就是感觉你在看两场演出同时看下来的这种感觉。 对，这个戏它的剧情其实有不能剧透的部分，就是它有很多元素在里面，它既有那种温情的部分，它有一些就是人生中很残酷的一些毒鸡汤的部分。 对， 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可能探讨一些这个关于人生，关于家庭，可能关于这种亲情爱情的一些很严肃的探讨啊，但有一些这个可能探讨一些这个关于人生，关于家庭，可能关于这种亲情爱情的一些很严肃的探讨啊，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搞笑的部分啊，还甚至还有一些悬疑惊悚的部分。对，它有很多元素在里面，但最终的话是会让观众流泪的，就或者说默默的在内心流泪，就是因为你不管是有没有这个疾病，或者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其他的这些情感传达都能够触动人心啊。反正包括他的音乐真的超级好听，就是这没有一首歌不好听的，所以这个就当成是一场音乐会去欣赏，也很棒。 坐下来，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演员啊，这确实是太累了。 是， 尤其是妈妈， 对， 妈妈真的超累。 对，其实爸爸累。 是吗？ 因为那个这个戏，妈妈、儿子、女儿都是两个， 还有男朋友 都是两个演员轮流演。 哦，爸爸只有一个。 爸爸和男朋友是。只有一个演员单卡，因为他们像周六周日是要一天演两场的，他下午演一场，晚上演一场，一周就是相当于连着演七场这样，特别辛苦。 我一开始还想着哈，我说这个妈妈从头唱到尾，这好累啊，这爸爸是从白天唱到黑夜。 对，他就他没有轮替的演员，只有一个人。 哎，当时为什么会这样设置呢？ 就选角上面吧。 对，一方面国内其实优秀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 中年男演员少，因为 年龄感也要有， 就他要像一个爸爸嘛，他的孩子都很大了，所以不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像大佐这样的去演是不行的。但是这个年龄段的演员很多可能在影视发展了，或者是就是其实留在舞台上的比较 少， 不多。对，可能有的他已经发展的不错就转了。 或者有一些直接就转幕后了，因为坦白说过去的这个十年音乐剧在国内的发展有一段时间还是比较迟缓的，是最近几年才爆发起来，所以很多当然可能十几年前就专业院校就有音乐剧专业了，就大家熟悉的你像孙红雷，他其实是音乐剧班毕业的，但是他也没有去演音乐剧，因为没有什么可演的所以有大量的以前的一些中流砥柱的演员在流失。对，所以现在涌现的都是一些青年演员 黄轩是不是也是？ 黄轩也是音乐剧专业。还有张新成 、 就最近几年有一些演技派的这个中青代的这个男演员很多都是音乐剧背景的。 对，就他们强调唱跳演嘛，他的综合的实力 是 所以选角对于是不是最难的一点？ 选角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你演员站在台上你最直观看到的，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灯光的设计，可能听不出音响的设计，可能这些都比较细节不会注意到，可能你能直观看到的除了舞台炫不炫酷或者舞台的基调怎么样以外，那你最能直观看到就是演员的表演了。对，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动作，他们传达的声音和情绪都在他们的表演里面。 是，而且音乐剧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用歌声，就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看音乐剧，就是它的音乐是在叙事的，这个是跟你去听演唱会或者是听唱音乐会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如果拿掉这些歌曲的话，这个故事就不成立了，所以它既要能唱，它还能够唱的是带有叙事性的唱，它还有表演，它还有表演在里面，特别像近乎正常这样的戏，演员在台上上蹿下跳的，他一边跑来跑去一边还要唱，还要同时兼顾表演，是难度非常高的，能做到这一点的演员本身就不多 、 对，然后可能其中有一些是这个有际遇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人生规划选择的，可能他又没有留在舞台上，所以你能用的就更少了， 基数小。 所以一部好的音乐剧后面真的是有很多的环节，很多的人在做了很长周期的这个准备，才会这样完美的呈现给大家。 对，哪怕一个小环节出错了，或者是说我这个小环节，我这个角色，一个小角色上面没有选好，可能它就会影响整部音乐剧的表演。 对，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台上的，那其实也会涉及到台幕后的，就比如说这个演员的好不好管理啊，好不好沟通啊，他的平时的情绪，平时的可能作息，因为他涉及到可能跟别人同屋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幕后的方方面面也都要考虑到。对，可能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各色一些，跟别人不太对付，或者有的人就是有他自己的个性和脾气。对。 对，演员还是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个就能做表演的人，其实还是性格会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的。所以其实我们在幕后的对演员团队的管理啊什么，就是包括有一些针对成年演员还会有一些培训啊什么的， 对， 还是挺复杂的。 有没有遇到过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困难，比如说那可能 Q 咱们组里面发生过的最崩溃的一个事儿， 可以说 Q 人名。 我们以前有一个剧叫 Q 大道这个戏是演了300场之后我们封箱了，然后是可能之后会再演，这最近一两年没有再演出，但是在他最后一年演出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离演出开始还有大概40分钟， 半个小时 吧，就观众已经开始准备入场了，然后我们发现吉他手没来。然后 他现场乐队现场演奏， 他是因为我们都是现音乐剧都是现场乐队，然后现场演奏嘛，对，然后那个乐队的吉他手没来，然后就问就找他嘛，结果就发现他给是舞台监督还是给谁发了个信息，就是说那个我不干了，我走了。然后也没有说原因，也没有 临时撂挑子了， 对，然后就走了，就真的就消失失踪了。然后最后那一场演出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band leader， 就是相当于是那个乐队的一剑加指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音乐家。然后他当时临场就整个调了我们的那个乐队的这个结构，就用其他的乐器 cover 了那个本来有吉他的部分。对，然后我们就紧急的把这个当年合作过的另一个吉他手从北京的调到上海去演出，就把第二天的演出就给就是把后面的演出都给撑下来了。对，就是但当时就是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所有人都懵了，说啊还会遇到这种就是临场不来。然后我听说有其他不是我们做的剧行业内就是另外的剧组也发生过那种，就是马上就是就灯要亮了，对，就是演员都化好妆了在后台，就突然间就说我不想演了，我想走。 对， 然后就所有的剧团的管理人员都会去劝他，就是可能情绪不好了或者身体不舒服了，就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死活就不上台了。对，就其实会遇到这种情况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这个 惯他毛病， 演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吉他手也好，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这确实不应该。 而且其实这个东西是其实相互的，也是就是他的个人的自身的素质，包括剧组从公司角度对待他的方式，比如说给到他的福利啊，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其实双方如果能够在一个好有沟通，然后有这种好的待遇的这个前提下，其实我们对演员都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剧组当中有剧团经理这个职位，就是负责这个成人演员啊， 其实他是一个行政管有点兼有行政管理、人事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职能， 就会去照顾大家。比如说买药啊，剧组里就是一旦生病，你所有的药你都可以找到，就从外伤到内伤， 外伤到内伤。对，还有这属于这有一些是主观原因，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说演员临上台的时候受伤了，我们之前有演员就是演到一半的时候把脚扭伤了，但最后就是脚都肿的不行了，还坚持着演完的，就观众都看不出来他受伤了，但他一下来连路都走不了的，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就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就近乎失声的状态，就是开演前就是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就比如说女主角就是她可能连声音都要发不出来了，女一号，对，结果最后也强撑着演下来了，就是而且观众都没有意识到出问题，就其实也有很多非常敬业而且很这个专业能力，就是怎么说业务水平非常好的这些演员在而且就是我们最近几年国内也有很多演员会去出国，去百老汇西区那边去参与一些当地的演出，对，也能带回来一些先进的经验，包括像日本那边，对，就他们因为国外竞争是很激烈，不像国内演员属于稀缺物资，对，就很少，但是国外就是可能是非常牛的演员，就是十几个人去竞争一句台词都没有的一个群舞，因为他们真的竞争太激烈了，太 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发达呀，它这个行业发达呀，就是它剧目也多，然后好的制作也多，而且场次也多，那相应的它这个从业人员就非常的多。 对， 但是呢， 就像在国内现在演影视剧的演员特别多， 其实就是一个供需关系，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演员就要去竞争上岗，但是在国内可能有的时候是几个剧组去抢一个演员，因为就他能合适。 对，可能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个动作片，可能比如说什么马特达蒙什么碟中谍这个阿汤哥他们都可以去演，但是可能国内就你能想到的只有那么几个。 对， 对，但他选择余地会很多， 但是作品有很多的话你就必须得求着演员来演了，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但是国内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慢慢的过渡到一个供需平衡的状态，就是作品好的作品也多了，好的制作方就像我们这种 对， 对吧对，好的制作方也多了，然后呢演员也愿意上舞台上去演了。 对， 因为其实对于演员来说他也是一个职业嘛， 对， 因为他也会追求职业的发展，比如说如果影视那边的待遇也很好，发展的机会也很好，我为什么不去呢？ 对， 因为你舞台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作品， 而且还要比影视那边要难很多， 还累，对吧？对，但是呢就是你当这个行业发达起来了之后各个环节都好了，他也会愿意留下来的。 对， 这是一个相互的。 而且其实像在袁琪小姐的带领下，就是我们票卖的特别好，当剧场做的很满的时候，演员的表演状态一定是跟空空荡荡的是不一样， 是一样， 是 特别的不一样。 是像那个近乎正常，因为刚在北京结束演出，最后一场的时候就做的满满当当的，现场气氛非常好，因为最后一场就像告别演出嘛，在这个城市，然后当时我们很多观众还不知道，我们其实马上就加场了，我们十月份要在天桥艺术中心加场，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北京最后一场，所以好多老观众就回来又看，对，然后都很熟悉，他们对演员都有那种很亲切的感觉，而且因为演出是一个现场的，这个仪式感很强的，而且你是能够很近距离的看到演员看到观众的，所以他们之间是有一些非常微妙的情感连接的。就演员谢幕的时候往台下一看，发现有很多熟悉的观众的面孔，那个场面特别的棒， 很感动， 哦，特别棒。 对， 对，所以演员结束之后都纷纷的开始说啊，这个能参与演出这个戏太好了。 对，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看演员谢幕，我就是我也不知道， 看谢幕 没有，就是也不是， 我也特别喜欢， 也不是只喜欢看谢幕了，就是很多人其实会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他就会走掉了 ， 对，但是我就会一直看到这个演员走掉，一直坐在那边看，因为他会脱离出那个戏剧来， 对， 他从那个戏剧出来以后再跟你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会有其他不一样的感受。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看谢幕。 我懂你，我也特别喜欢看谢幕，但我的点在于说我们是生产这个 生产 这个东西的人，对，然后而且演出它还不像影视那种说你杀青结束了就结束了， 对，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轮回，然后每一场我有时候就是一个剧看太多次了，因为你在这个剧组里面跟着的话，你比如说你可能一口气已经看了100场了，可能这个剧本身的对你的触动已经慢慢的在淡化了，但是谢幕永远都是让人特别开心的，就我们跟全场的观众跟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一起又完成了一次很伟大的这样的一次工作，那个感觉就特别好。 对， 我有时候会特意在等演出结束之后就谢幕的时候进去，跟着一起拍手，因为一般都会有节奏的观众一起拍手等谢幕嘛。 就是听到观众的掌声真的很享受，就觉得是你在电影院不可能。 就很少会有这种感觉，就其实是很多人会说我看电影就好了，为什么要进剧场？特别像音乐之声这样的剧，你有电影，它电影都已经到处都能看得见了，我 为什么要 你的票价还更贵，我为什么要去？其实你去过一次你就懂了，就是那种结束的时候， 这个是无法言表的，或者说那种话剧音乐剧的那种独特的感染力是电影所不能带给你的。 是，包括就是而且戏剧演出它有一个怎么说叫一期一会嘛，这个概念就是你每一场都不一样， 看的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场演员的状态也不一样， 对， 然后你第一场去看和最后一场去看那个戏，可能就很多东西就变了，对，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很多东西都变了， 是那个临时加的是吗？ 也不是临时加的，就是感觉变了， 感觉不一样， 对，像有很多观众他会比如说不同的演员演同一个角色，他会去都会去看，去比较其中的不同。 这个我试过。 是吗？ 对，但是我就是看的还不是音乐剧，麻花的剧。 开心麻花。 对，然后他们的不同演职人员的拍的同一部剧，我基本上都看过。 你是他们的粉丝哈？ 之前是，现在穷了。 所以是这个原因。 对，真的就是那种，包括演员在台上表演，表演不同角色，包括每个人从他演员的身份，他表演那个角色中跳出来的时候，那一刹那，你真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这个好的剧越来越多的话，其实大家就可以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娱乐的方法，还有这个寻找开心的一些渠道，还蛮好的。 对，这个真的挺期待这部《放牛班的春天》的这部剧啊，这个走向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视野当中， 人民群众， 一下就拉高了。 对对对对对。 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来自于我们青木人生的市场总监袁琪小姐姐，还有我们的侯天阳小哥哥啊，这个刚刚呢一起在跟我们聊关于音乐剧方面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这个青木人生拍过的一些音乐剧的剧照啊，也让两位来给大家讲一讲这里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

哇，一天下来吃了好多台湾美食，有豆浆油条、炒米粉、红豆汤、鲜芋仙烤肠，都蛮好吃的。除了烤肠，今天我就用台湾一句谚语来形容自己，叫好肥肥，计好推推，就是吃胖胖装推推，意思是吃的胖胖的，什么事儿都不会做。哈哈，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节目一日北京台湾人哟，也欢迎到台湾来吃吃我们的美食。从北到南著名的夜市就有罗东夜市、庙口夜市、士林夜市、黄石街夜市、饶河街夜市、宁夏夜市、逢甲夜市、一中街夜市、鹿港夜市、花园夜市、六合夜市，欢迎大家来台湾玩哟，拜拜。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曼宁。给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的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怎么看呢？第一种呢，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左下方啊打开青年说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了。同时呢，您还可以打开这个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同时呢还有在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实时的画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我们最后呢会有小的惊喜给大家送上。 对，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一小段这个音频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台湾青年看北京的第二期节目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期啊。 台湾烤肠， 对， 要不要尝一下？ 为什么叫做台湾烤肠呢？ 嗯，不知道，可能是从那边流行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出我们最新的这个重磅的环节，叫做前月食品。那么前月是谁呢？前月就是我们每天为我们保障安全播出的导播老师。 没错， 今天呢他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的故事叫做丘吉尔为什么不减肥。 对，说今年啊，这个两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已经成了奥斯卡的大热门，一部就是《敦刻尔克》啊，另外一部就是《至暗时刻》。众所周知呢，丘吉尔是个典型的大胖子，从来没想过减肥。 他真没想过吗？有一句，对胖子这个杀伤力比较大的话，就是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还管其他，有的时候不是自己想不想管的事儿，是 控制不住。 也不是，我觉得像我弟弟哈，他可能就是生下来他就胖胖的圆圆的 啊， 然后他可能 那这个是 对啊，这 特征了，这个 怪我了、哦。对吧，也就很无辜啊人家，对吧。还有就是说这个意思啊，说这两部电影啊，就是这个例证啊，说这个二战啊，正是因为丘吉尔顽强的意志力才带着英国人民走出了战争的阴影的，可见啊毅力和身材没关系。 这个哲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说力比多，就是所谓的人的精神力量。他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比多呢是有限的，用在一种事物上，用在一种事物上多了，自然用在另外一种事物上就会少。你用在健身上面的精力多了呢，这个充电修学内功的精力就会少了。 而且很多人这个忙于事业哈，就是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觉得好心疼啊，还是有一点心疼。当然啊，还有很多这个文武双修的全才哈。只不过哈，要么就是出于这个过度包装啊，或者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消化不太好。我 为什么又说到了消化？ 就是你说有的人啊说，我身材特别好，我怎么吃都不胖，然后每天就拍很多的美食，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爱吃人，怎么办呢？永远都停不下来，我从来都不锻炼。其实呢，我跟你说，他有时候会有比较严重的这个肠胃问题。 对，就是基本上吃进去的都出去了。看一下啊，这个还有说，另外这个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叫做补偿效应啊，也经常是在我们健身之后应验。一句咒语经常在大汗淋漓后的更衣室响起，这么累了我还是吃一点去吧。 对吧，我这么累怎么能不吃东西呢？不吃东西没有幸福感啊。 对啊，这个殊不知啊，这一吃比不健身还要聚集脂肪，热量爆棚，久而久之呢，你就悟出一个道理，健身原来是为了开胃。 哎呀，这个雷锋日记里教育我们啊，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啊。我辈虽然没有雷锋进阶高原，但是啊，也不必把这个精力全部都放到这个美化仪态上面。其实我觉得，外在是一方面哈，内心的这个丰盈 我觉得这个会更重要一些。比如说我现在就内心越来越丰盈，然后这个外形也很丰盈。就我怎么说呢，给大家爆个料吧，我比去年的这个时候胖了十斤了。 嗯， 你看得出来吗？ 看的看不出来呢。 所以啊，怎么说呢， 对， 这个 倒是圆润了不少。 对对，只能说圆润吧。然后这个媒体也铺天盖地啊，有说有一万种理由叫我们健身，我们回答的只有一个，就是别拦着我们做丘吉尔。 我突然明白了这条视频的意义所在。哎呦，算了，这个八卦呢就不在节目上面讲了啊。哦， 这个钱越老师的这个体型你们有所了解吗？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青木人生的工作人员，一位是我们的市场总监燕琪小姐姐，另外呢是我们的制作人天阳小哥哥。 哎，欢迎两位，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嗯， 嗨，大家好，我是小姐姐。 打了很多招呼了。 对，这是小哥哥，我来记得说。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青木人生》之前拍过的一些这个音乐剧的一些剧照啊，这个然后也让两位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剧照之内的故事。我们来看，先来看第一张。这个 我知道，这是音乐之声的啦。 啊，对。这一张剧照的故事是，哦对，这个是音乐之声一个很好玩的点，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音乐之声是这个先有的音乐剧再改编成的电影，但是观众可能更熟悉的是电影，先熟悉的是电影，所以呢它其实在因为这个做改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一些歌曲的顺序会有变化，然后一些场景，一些故事发生的场景会有变化，这张剧照刚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都知道音乐之声里面有首很这个特别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孤独的牧羊人》，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就那首歌。 对， 对。然后呢，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孩子们唱的时候是在表演那个木偶戏，就牵线木偶，给那个男爵夫人看。但是因为在舞台上面是没有这个情节的，在舞台上是孩子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发生在就是玛利亚刚来他们家的时候，晚上打雷，孩子们害怕冲到他的房间，他说：“那我们大声唱歌，把那个雷声盖过去，我们就不怕了。”他们当时唱的就是这首歌，所以很多观众看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困惑，就说：“哎，怎么好像跟我记得不太一样？”对对对对对， 观众记性好好， 感觉这个情节好像《泰迪熊》里边的情节。 是是，但是在舞台上这一段呈现特别可爱，就孩子们上蹿下跳的，然后他们还打枕头仗啊什么的，是很童趣的一首歌。 就是围绕着这张床，你可以看到下面其实有两个小男孩 啊，在这个床底下。 嗯，对，这个 天黑了， 这个显示器可以在旁边打开。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我在《音乐之声》整个这部剧里面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他们不想让那个老师走 啊。 然后那一段我觉得就是很有温度在里面。然后那个等他回来的时候，这个爸爸的这个表情啊，孩子的表情啊，可能是我离得比较近吧。然后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细节的表演真的是很精彩。 对，其实座位也挺有讲究的，有的观众会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坐一次。 哇， 因为你比如说 在不同的位置上都坐一次， 都去看一次。讲究的观众会这样。比如说那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剧照里面有没有，就是我《堂吉诃德》的下面的第二章应该是 有。 对，前面的那张也是，像这个戏叫《我堂吉诃德》，它呢灯光的效果特别的惊艳，但是它有一些灯光的效果是呈现在舞台的地面上的，虽然那个地面有一定的倾斜度，但是呢如果你坐在前五六排的话，基本上看不见那个效果，反而是坐在便宜一点的靠后面和二楼的一些三楼的那种位置，看那个效果会特别棒。特别是它里面有一场教堂的戏，因为那个舞台的布景很简单，所以它是通过灯光把那个教堂花窗的那种效果打在了地上。就从上面往下看那个场景美极了，但是如果你坐在前排的话 就 看不见。 所以这真还得连看两场。 是是是， 下午晚上各看一场。 我们是鼓励观众多刷的。 对，先买前排票，再买后排票， 然后左边右边各来一次。 四张票就出去了， 还是 会玩啊？这个 对，还换演员，然后 信 哎，其实我觉得换演员这个倒真的可以就再看一次，因为不同的演员他其实对这个角色的感受还诠释是不一样的， 诠释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在里面看出一些细微的变化，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俗话说换卡如换戏嘛。 对。 嗯，对，我们来看这一张啊，这个也是音乐之声啊、嗯，对这部剧。 嗯，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小姑娘一出来，然后台下全说：“哎呀，太可爱了！” 就是、最右边的， 就是、 最右边的这 个 小姑娘， 她六岁。 嗯 嗯， 这个 你认真的吗？你想演这个？ 我就是个子高了一些嘛，是吧？ 其他的都跟六岁没区别，是吗？ 对， 这张是那个唱哆来咪最经典的一个场景。 那、嗯、他们就是大小个儿按大小个儿排列成这个音阶的这个顺序。 嗯，但是就是因为孩子长得快，我们有时候这年头的时候排的特整齐，哆来咪发嗦拉西，到了年尾这个身高上，身高上就有点跑调了，就有一些窜的特快。 左边的这个女孩子长得格外的高， 是是是、 嗯、 是， 她是也是小朋友吗？ 不是， 她是大女儿，她是成人演员 啊、 哦， 其他六个都是小朋友。 嗯 嗯，哇，这个好厉害， 其他六个是从小学到初中不等的， 嗯， 有点像这个小学里面唱校歌集体展示的感觉， 嗯、是是 小合唱， 嗯、 对。很棒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下一张，对，这个， 啊、这个也 是 我唐吉诃德、 嗯， 这是里面的这个女主角阿尔东萨的这个一个剧照， 嗯、 就是她这个是她出场的第一首大歌， 对， 就是这音乐剧里面有一些歌曲是用来推动叙事的， 嗯、 有一些歌曲是用来立人设的。这首歌对于这个女主角来说就是她的人设歌、 嗯、 就是她表达了她的身世和她的人生态度对爱情和对、 嗯、 对男人的态度 对, 对 这能看出来对男人的 就是她能看得出来态度不太好是、 嗯、所以唐吉诃德这部剧她主要面对的观众群体是 我唐吉诃德的话其实是这个需要主要还是面向成年观众因为它里面一个是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表达可能孩子未必能理解另外一方面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带有一点暴力的这种场面啊什么的、 嗯 但是这个戏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扎心的戏、 嗯、 就是也是那种看到最后全场哭成一片的、 嗯、 对主题很深刻 主题是主要是去歌颂理想主义这么一听感觉有点这个高大上哈、啊、但其实它是非常的能够触动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 嗯、 把唐吉诃德这个人物身上比较复杂的这个人设里面提取出了就是为了理想捐弃一切的这个单独的点然后呢他把塞万提斯的故事也融入进去其实主角、 嗯、 严格来说是塞万提斯 是 作者 是、 嗯讲的是他这个自其实他去叙述对戏 中 戏就是他去叙述说我为什么要创作唐吉诃德这个人物是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火花然后包括到最后的话就是他还感染了很多人包括这个态度不太好的这位女士所以到最后很多观众都真的是带着眼泪去看那个大合唱的这个戏今年是会迎来封箱他也演了三年多了 所以我还能看得到吗 能北京一月份在保利剧院还有一 个 对就我们最后一轮的演出， 撑到一月份了。好，来看下一张。 这个对，这就是曼宁刚才说的近乎正常， 近乎正常的。这应该是女儿和她男朋友， 不是？这是妈妈和儿子 啊。这妈妈身材是不是太好了？ 对，这个是妈妈和儿子的一场戏。 嗯， 所以到底看没看过这部剧？ 哎呀，我就是其实也就是半个月前 才看的，因为 她 才六岁，所以记不清很正常。 六岁主要体现在这个智商方面。 是， 这一场戏特别催泪。对这一场戏你有很多女观众哭得干 脆是要跟儿子说再见了吗 对 告别他的那种心理的 对不要剧透 对不要剧透 就是他们母子要分别了母子要分别了依依不舍的一个场面 对我们来看下一张这是灰姑娘 这 是南瓜车 这个是当中非常这个剧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场景也可以看到这个布景非常的华丽好看 对 它是在这个月圆之夜然后呢仙女教母帮助灰姑娘变身然后同时也把南瓜变成这个南瓜马车几段非常漂亮炫酷的魔法之后灰姑娘坐着这个南瓜马车然后四匹英俊的这个白马拉着她前往舞会 他这个照片拍出来是静态实际上这个时候他们在转动 对实际上这个时候 特别梦幻 对然后后面那个烟雾可以看出来它是这个烟机喷出来的这个营造的这种 先进 诗意对很先进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很棒的感觉 这个一秒南瓜变马车我真的是百看不厌 对、 嗯、 南瓜变马车真的很经典 是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灰姑娘啊来看下一个 灰姑娘今年十一月份在十月到十一月对在海淀剧院这个也是近乎正常、 啊、 近乎正常我们加场了因为 口碑真的太 好 了，所以十月份在那个天桥那边又加了一场。 好嘞，这个钱包基本上捂不住了。我听见啊，现在十月份。 对你展示的这几个戏，今年从十月开始，十一月，十一月开始，十二月《音乐之声》，然后一月我《堂吉诃德》，对，连着的四个剧， 每个月都可以去看一场了。 是是是，对，把钱包准备好吧。 这个也是， 这个是魏无羊，是刚才接着刚才那一场，就是他。这个 下马车， 对，马上要到舞会了，对，马上要到皇宫了，然后赶紧把他的水晶鞋穿上。 这是不是所有女生的一个梦想？这个场景，我们音乐之声现场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小女孩很多，就是妈妈带着孩子，不是音乐之声，就是灰姑娘现场小女孩很多，他们就来看戏的时候就会穿上公主裙 啊， 有的还会带着小王冠，就把自己打扮成那个公主的样子来看戏。 哎，我记得我在看音乐之声的时候，就是 你也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我是一个成熟的六岁小孩，就是这样。我在他们就是应该是唱那个 Doremi 的那个那首歌的时候，就那个小孩就全部都跑出来，然后也有很多就是穿着小裙子啊什么跑到那个台下，然后就想扒着那个舞台。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好好玩，然后那个家长拉都拉不住，有好多孩子就觉得啊好开心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 你在哪里？ 我淡定地坐在我的那个位置上， 真棒，真棒，真棒！旁边的妈妈这严重拉住了你的手，不要去啊！ 别人的妈妈是 因为之声现场孩子是很兴奋的，因为歌他们都会唱，其实对， 而且他们很喜欢玛利亚老师。 是。然后我们之前有个特别好玩，在上海演出的时候，那个因为有幕间休息，那个你看音乐之声就幕间休息之前的剧情就是玛利亚跑了嘛，离开他们家了，然后就有一个小观众特别带入，在整个幕间休息的时候 追过 去。嚎大哭在观众席，他爸怎么捂他嘴都捂不住，就哭到那种整个剧场的人都在看他，然后就一边哭一边喊我要玛利亚老师，玛利亚老师走了， 入戏了。 对，然后因为他哭的实在太惨烈了，最后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演出结束之后带他去了后台的那个演员出入口，然后让那个扮演玛利亚老师的演女主角党玉伟老师他就出来了，然后就抱了一下这个孩子，然后他特别开心， 哇， 他真的相信的是玛利亚老师。 所以还是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很梦幻的一个童话故事的世界哈、啊，哎，还是很期待啊！大佐，你去看吧，我都看过了，你就去吧。我们时间来到了9:54哈、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两个小时还是很快的，给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很经典的一些戏。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 所以我以为你要做点什么事情呢。OK 啊，那今天的分享呢基本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青木人生的市场总监袁琪。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的侯天阳啊，非常感谢两位。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明儿见了，拜拜。 拜拜。